定义。我们所讨论的不同语言及历史面向，有许多不同方式可定义，但并非所有定义都能彼此认同。我们在这份报告中以特定方式使用了某些词语，以下是我们对这些关键词与用语的定义。强势语言，在某个地区多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，或是透过特定过往强权与认可的形式，透过法律、政治或文化势力称霸的语言。比方说，相较于其他许多语言，印地语在南亚为强势语言，特别是考量到印地语本身是一个语系，涵盖许多语言，或是有些人也称为方言。同样的，相较其他形式的汉语及该区域其他原住民族语言，华语因政府政策而成为中国的强势语言。有些强势语言在该区域或国家也是官方或国家的语言。欧洲殖民语言，源于西欧，16世纪开始，西欧国家与政府经由殖民过程扩散至非洲、亚洲、美洲、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群岛的语言，包括英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、葡萄牙语、荷兰语及德语。必须注意的是，这些语言不只对拉丁美洲、中美洲与南美洲来说是殖民者语言，对北美的原住民族来说也是。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。全球南方指的是遭到西欧国家殖民的非洲、亚洲、拉丁美洲、加勒比海及太平洋群岛的区域，不是地理名词，而是意在反映这些国家与区域从过去到现在的社会、经济与政治条件特征，并与欧洲及北美优势国家有所区别，后者便是所谓的全球北方。该名词由全球南方学者与社运人士创造及强化，以超越他们认为带有贬义且令人讨厌的用词，例如低度开发、开发中国家及第三世界。由于殖民也造成全球北方许多原住民族的种族屠杀或大规模毁灭，也由于全球南方有些个人及社群因为参与自己人而获益，我们有时候会说全球南方里存在全球北方，全球北方里也存在全球南方。这些结构与过程也会影响语言在这些区域的地位。更多内容详见被当成少数的世界多数的一词。原住民族语言，特定地区或地方的原住民族使用的语言便是原住民族语言。在全球许多地方遭到其他文化族群殖民及定居前，原住民族被视为那些地方的第一族群或第一居民。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中，多数为原住民族部落所使用的语言。语言及方言，我们是任何人类之间有结构的表达系统为语言，无论是藉由语音、声音、手语、手势或书写形式。有些语言学家将方言定义为用以描述听起来像同一语言的变体，能够相互理解，且不同变体的使用者能相互理解对话。然而，由于语言及方言的差异往往取决于政治因素而非语言学，根据过往的强权与优势过程而定。我们在这份报告中甚少使用方言一词，我们偏好使用语系。同一语系的语言可能拥有相似的历史背景但不同的特征，例如阿拉伯语、汉语或印地语等语系。当地语言，在这份报告中，我们将当地语言定义为该国家或区域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。边缘化语言，在这份报告中，边缘化语言为网络上语言资源或内容较为次要的语言，即该语言版本的资讯与知识较少。这些语言边缘化的原因是过去到现在的强权与优势结构的过程，包括殖民与资本主义，而非语言使用者的人口数量。世界上有些边缘化语言已经濒危，例如许多原住民族语言，但有些边缘化语言却在该区域或世界上 有相当大量的使用人口，在网络上却很少出现。举一些强势语言的几个例子来说，像是亚洲的旁遮普语及坦米尔语，或非洲的豪萨语及祖鲁语。少数与多数语言，少数语言我们以数量而言，为少数人口在任何指定领域或区域所使用的语言，多数语言则是该人口的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。被当成少数的世界多数，过去到现在的强权与优势结构，导致世上许多不同的社群与族群遭到歧视与压迫。这些强权与优势的形式环环相扣与交错，因此有些社群因不同原因成为弱势或受到压迫，例如因性别、性向、阶级、种姓、宗教、能力，当然还有语言。无论是网络上或真实世界，这些社群以数量来说构成世界多数人口，但往往因不具权力地位而被当成少数来对待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被当成少数的世界多数。